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我呢、這个。啊，点讲咧？我呢个还光之旅啦、啊，都唔有咗啊！但未讲还光之旅之前，梗系拉下布先啦、啊。 嗯， 即系其实诶、哎、啊，首先讲补足上个礼拜圣诞快乐先。 系啦， 系啦，咁跟住今日咧就除夕快乐啦。OK， 咁啊，其实坦白讲啊、嗯，我觉得除夕又唔系点快乐嘅。 嗯， 啊、就系啱啱珠海先严打完嘅话，咁啊， 可以完咪啱啱快乐咯，开始快乐可以。 你知唔知今日咧？今日去玩咧，系一个全世界最贵日子嚟嘅。嗱，未讲我哋个拉布嗰样嘢，讲少少健谈嘅嘢。 嗯， 我系绝对唔中意圣诞节。 咁啊系。 平安夜、倒数，同埋呢个新年，呢、几日嘅，话先咧。 新年就好少嘅，新年都冇女。 唔系嗰个新年，我系讲新历新年啊，一月一号啊。 就唔即系除夕。 啊，除夕啦，其实一样嘅，一有又一样嘅啫。咁其实好多 K 场咧，嗱，你知啊，我唔讲嗰啲 附加费 咩啦，佢有啲咩咧？通常呢啲日子咧，佢哋就會整一包嗰啲 BB 啊，假面具啊，蒙面法嗰啲咧，有啲假面具啊，整啲禮炮啊，即係香港唔俾玩嗰啲咧，咁啊大陸啊俾玩啫嘛。 跟住整個香檳套餐 啊。咁跟住咧，其實每一嚿呢啲每一個包咧，佢成本可能$10到啦。 有鬼啊，幾蚊呢兩？ 得啦，是撚大啦，我俾嚿佢$10。咁其實佢收你$50，甚至以前我係覺得。以前我去過一間係收你$85嘅，即係佢嗰啲 pub 啊，收你$85一個 啊，一定要冇得唔要， 係一定要要嘅喎。跟住你唔似嗰啲咩聖誕，唔係你唔似中秋節啦、啊，端午節嗰啲種嗰啲你可以買可以唔買嘅、 嗯。 其實一樣有呢種 quota 嘅。其實你試下問我阿林林啊，問下小龍女啊，聖誕唔係中秋節佢一定有月餅嘅， 要買 下啊，有啲種你可以幫襯買嘅，但係、但佢好知道，哇！佢叫你買。你屌柒佢啦，講真係咪先？但係講真， 賭自己唔係啫。 聖誕節啊、新年啊，嗰、那個包包咧、啊，仲有萬聖啊，嗰、那個包包你基本上就一定要俾錢、 嗯。 至少我覺得以前，我覺得我俾個$85嘅、咁我呢啲次平，我係喺沙井嗱，唔係麒麟啊，即係 N 年前嗰陣，我哋 N 年前嗰陣、都試過一次，唔知係 即係滅火筒先， 係啦，滅火筒啊，馬交朋友。咁嗰段時期咧，咁、我哋試過一次係俾唔知俾$50嘅，都要俾$50嘅，其實都嗰啲好撚冇撚用啊！咁樣即係咁其實所以咧呢啲日子咧，我係唔好中意玩嘅、 嗯。 但當然啦，如果網友想去玩咁樣，我都可以陪嘅，係、嘛？ 哇！我又冇搞啦。 而且倒數嗰啲日子咧，通常咧陪啲最親嘅人㗎啦。咁、通常我而家多咗一班孤兒仔啊嘛，又離咗婚嗰啲朋友咧。咁嗰啲日子，你唔係陪女嘅話，你又要陪我㗎啦，係咪先？咁樣咁嗰啲可能例外，你去玩嗰啲咪陪我咪去玩咯。佢哋可以得㗎，啊俾多嚿零兩嚿水嗰兩個是但啦，唉呢啲日子。但係一個問題喎，呢啲日子咧，啲女都會陪仔㗎有時，尤其是除夕倒數，OK， 所以咧都係會少㗎。你唔好以為真 係，即係可能都係雜跑大餐， 啊都係全城 Halloween 嘅，或者即係等於10月31號嘅咧，日日都係㗎啦。咁樣啦，好啦，咁呢個嘢暫且打住先。咁未講我環江呢次環江之旅之前咧，咁講下少少咧。而家12月31號，哇！如果個講真係歐喎，講10月24號係咩日子啊？ 平安夜咯。 唔係10月24啊。 10月24 啊，香港區議會選舉，咁、咧，其實我都有少少嘢想講嘅。民主派啊，已經要咁講啦 非建制派啦。 不如黃藍啊，咁計啦嘛。黃啦、啊，仲啱啊？啱、用黃嗰個啱。 勉強 啊。咁非建制派啦，非建制派就攞咗大多數啦。咁建制派就滔滔攞時啦，冚家鏟曬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講真，你有乜嘢想表達咧？其實，因為人民覺醒嗰啲，你唔係講啲咁樣勾嘅嘢啊？人民覺醒啊嗰啲，咁你而家係講呢啲收翻佢啦，唔好。 咁你講先啦 。我係好誠意，想同啲贏咗呢今屆區議會嘅候選人，尤其是啲素人未落過區做嘅工作嘅人。 你生性啲啊，唔好似03年咁啊。我03年一次民主黨啊，仲加個姨姨啦，唉，啊屌你啦，咁你跟住你就玩，你又玩四年嘅啫。四年之後，喂，香港人真係覺醒啊！你知唔知點解今年咧都仲係六四比啊？因為03年有班冚家產啊，有班白鴿黨啊，一夜撚咗之後唔柒你啲地區工作啊，話聲你聽，跟住所以呢啲人仲會，哇！呢、這個政治票唔係噶，我03年俾人懲罰過一次啊，嗰啲好撚大個懲罰啊！我嘅水渠到而家都未通翻啊，或者可能係咁樣。咁跟住你玩四年，咁四年之後呢班人就永世啊，佢哋永世都唔會再投你做民主派。你出嚟唔好啊，嗱，即係咩咧？即係其實好撚簡單嘅啫。落去工作啦，即係我嗱，你唔好講我啲朋友，我啲朋友唔同嘅。我啲朋友有啲係現役嘅區議員啦，咁我識啲現役區議員，基本上全部冧莊啊，全部冧莊。咁我就咧識啲新嘅舊朋友，新啱啱出嚟選嘅佢都贏嘅。佢都贏噶，咁啊，但佢嗰啲咧係一年幾兩年前已經落區做嘢噶啦，即係而家我係講緊嗰啲咧係，即係做都未撚做過 嗰啲 啊掃都唔掃，你從來冇喺嗰個區出現過，突然間喺呢兩個月就即刻抌低萬五蚊係嘛，抌低8000定10000啊嘛， 我唔知 啊，跟住攞十個提名咁跟住過嚟博大霧嘅朋友啊。啊，或者你真係要做嘢啊，或者咧，啊，我哋牛頭角上村就係因為俾民主黨咁樣你試一試，咁跟緊住就啲咧一直淪陷到而家啦。今年我哋都選唔翻啦，今年我哋牛上嗰、那個非建制派都選唔贏啊，係牛下光復咗咋，或者未聽，喂大佬，即係我嘅咧，即係。市民街坊投咗票俾你，呢啲唔係市民啊，我覺得係街坊。街坊投咗票俾你，唔係係政治票，但係你實質個工作你都要做嘅，唔好懶懶閒閒啊！坦白講，我唔會叫得好撚緊要嘅，因為你未做過，你一定要學。但係其實尤其好多方法嘅，你可以請人，請一啲老手啦。假設啦，你請陶君衡做啊，嚇、當然佢唔需要做啦，即係僅有啲人以前曾經做過嘅，或者你揾佢做一個顧問啦，應該點做？因為其實咧，呢啲區議員咧，佢申請乜咧，佢呢有張方係整好曬㗎啦。你要揾渠務處嘅，咁佢攞咗渠務處嘅方俾你，你簽個名就得㗎啦。即係其實好撚簡單嘅。 其實呢啲咧出邊好多，即係你可能冇聽開其他網台啦。即係有幾個網台都已經有講㗎啦，即係17區啦，冇18區啦，嚟到區唔計啦，17區區議會咁，大家即係建立一個共同嘅平台，一個所謂類似區議會大台咁、 你搞唔掂嘅話就 互相支援， 係啦，互相支援啦，喂，真係屌你唔好學03年咁啊，大佬。 碌 Facebook 又見到歐軒唔知買個幫佢買廣告啦， 哇！歐軒冇得頂， 有個素人議員訓練班嘅，佢哋有 嗰啲直嚟要參加啦，真係要參加啦。 如果你冇乜從政經驗嘅，唔知點樣同政府打交道嘅，咁就啱啦。呢啲要去。 歐軒仲有啊，你同佢講埋，如果你列盤數計唔掂，嗱呢樣先緊要啊，唔該真廉政公署告你仆街，選舉舞弊啊，計唔掂，歐軒會幫你教你點計。當然啦，一啲循規蹈矩啦，你哋唔可以真係冇即係冇弊啦。 教你正確嘅 申報方法。 方 啊，咁你哋其實 唔好跌咗落啲法律陷阱。 係啦，因為實想你哋死啊！坦白講，個政府係實想你哋死啊！咁樣我講咗一樣㗎，你自己點睇啊？ 都係嗰啲啦，正話我都講咗啦，即係如果你係素人嘅，你真係要不恥下問問下啲前人或者啲前輩。或者啲熟悉呢方面嘅朋友， 千祈唔好上頭啦，仲有好有啲基本上頭啊！你睇黃大仙清一色， 咪仲有好多係即係大埔清一色，380多隻，即係有好多我相信可能真係根據嗰個人渣定律，應該有4% 係正棍嚟嘅。即係大家小心啦。 正棍就唔驚，正棍肯做啊！ 大家監察， 我係驚嗰啲唔係正棍。為道氣出嚟選嗰班啊，話聲聽我贏撚咗就算嗰啲啊， 喂，大佬即係等。 我唔會㗎啦，對唔住意思㗎嘛，真 係。啊哇！你記係啱啊。 即係如果佢唔係人渣嘅話，佢都會心係意思覺得，喂，真係要為社會做翻啲嘢喎。 為社會係咪為意思做嘢就可以？但為個社區做嘢未必係㗎嘛。即係我好撚驚係咁撚樣啊！話聲你聽。 咁你要對市民有信心，對人民有信心 啊。OK， 咁樣你講完㗎啦。 講完㗎啦。 OK， 咁啊。 其實 我坦白講啦，我話聲俾你，我非常 再落去就係講立法會㗎啦，固定下年立法會㗎啦。 喺下年先講，我係非常之唔睇好嘅，阿姐咧，我係覺得由2003年個陰影太撚大啦。 唔同 啊，阿姐咧， 喂，上次都唔係醒覺，上次係即係為道戲出嚟㗎嘛。 我係早咗喺上幾個節目已經講咗，我係屌你老尾，唉，但係我係希望贏，但係我就會體諒同埋原諒。啊！但係街坊係唔會體諒同原諒嘅。OK， 咁我係覺得你哋都要行翻2003年嗰個覆轍㗎啦。我話咧，我預早講定先都得啦。 咁所以大家選民都要加把勁監察住佢哋咯。要㗎， 都啱嘅。 你又可能冇聽傑斯啊，即係佢馬鞍山唔係馬咩唔係炮台山。 炮台山 選區。咁佢哋又選咗個非建制出嚟啦，咁阿傑斯都已經話100%肯定呢個係政棍嚟㗎啦，咁唯有大家監察佢囉。即係有啲街坊直情主動打電話同阿傑斯講，喂先叔啊，呢條手選咗出嚟，雖然我哋選啫，覺得佢唔好對路喎。咁樣。 唉，你記住，咁講啦，我調返轉咁講啦。呢個政治票嚟嘅， 係囉， 你係預諗咗四年係好，你自己一個社區係冇咁好過㗎喇，我真係覺得係㗎，真係㗎，真係㗎。 咪所以我就覺得奇怪，有少少奇怪，即係既然嗱，即係阿傑斯就講到佢自己投票嗰刻都唔係100%相信呢條友㗎喇， 都要投㗎，因為你政治票㗎嘛，政治票嚟㗎嘛。 點解佢哋炮台山唔自己搵個人出嚟選呢？或者傑斯自己出嚟選都得，佢依家夠能量啦，我相信係嘛？ 誒，阿傑斯選嗰個咯，佢立法會議員，我諗佢要用二，佢選嘅立法會議員二個選區議會，唔使講啊，一定係嘅。就算我出嚟選，我都係選過區議區議。 氣候我又唔覺得佢需要即係迎住會俾人揭佢以前啲。 當年我係不少朋友。我一個節目叫聽拉，我係講時事嘅嘢，係不少朋友都叫我選區議員，我就即刻屌柒佢。 咪嗰個時候唔同啊，嗰個時候。 我話屌你啦，呢樣嘢係好厭惡性嘅工作， 係你契弟嘅工作， 吃力不討好，你做乜撚嘢都一定會有一半人屌柒你嘅，唔知點解？你都好嘅話，定係你有另外一半人覺得你做得唔好嘅？你幫呢另外一半人咧，就係嗰一半人係覺得你唔好嘅。即係我以前講過，不過我唔想嘥時間，我講一單嘢俾你聽啦。最撚簡單㗎啦，我嘅理論，小巴站。好，我喺我嘅屋苑入面，譬如我有 A、B、C、D、E 四棟大廈啦，屋苑入面整個小巴站。好啦，個小巴站喺 A 屋苑方便啲人搭車，咁B、C、D、E 咪屌柒你囉。是不是好啦，你將呢、這個車站放喺中間，喂 ,A 屋苑嗰啲話屌你老母啊，唔諗題啊，平時我咁撚近，而家我哋行去咁撚遠，又屌柒你囉。 仲有啲 呢，未講完， 我都未講完，仲有啲。 我講埋都好撚快嘅。咁而家好啦，谷撚你啦，我將呢個小巴站搬出去出面啦，咁咪五個屋苑都屌柒你囉，係咪先。好啦，你搬返入嚟。嘩，咁環保又唔肯得，有五個屋邨又屌柒你囉。嘩，五家產做呢個區議員呢啲，但我嗰三皮幾嘅人工，我啱啱啲人嗌我出嚟選嘅時候，皮幾嘅人工嘅人，三皮幾嘅人工，我要俾成棟大廈人屌，我屌你老尾啦。立法會議員我就可以諗下，而且立法會議員我選咗二個區議員，因為講真，我起碼有支咪，咁我可以攞到300票，去金金咁，我唔會多300票。咁但係講我選區議員呢，我十票攞唔到，一定攞唔到，就咁簡單，因為我冇地工工作，冇人識我。但係我起碼我有人識我，我喺個立法會嗰度點都拗到300啦，我唔會少過金金啊。 好難講。 好難講啊。 連啊皇帝仔都係一四一嘅喎，大佬。 係咯，一四一啫都係。 真係超生跪埋啦， 跪掂埋啦，一四一。我算啦。總之啲厭惡性工作咧，我係唔係冇丟嘅 ？OK， 唔使再問噶啦。啊 ，OK， 咁你想講啊？你講埋啦。 冇，我就話即係做區議員咁，你即係滿足得一邊嘅，咁滿足唔到第二邊。就算你話將個小巴站搬咗去 A， 就算係 A 屋苑，都唔係所有人滿意你嘅喎。啲、 啊、 人覺得喂，屌你搬個小巴站嚟搞， 幾撚危險啊！ 搞到雜曬， 係咯、 啊，啲交通又亂，又阻阻 住，做乜撚嘢都死， 咪咯，即係冇得滿足100%嘅。 所以咪係囉， 盡咗自己力咪算囉。 我當然啦，你即係你會仔仔嚟，一日因為我有仔嚟話我都話我內容空泛，咁、我都盡力希望你下次唔會再屌我㗎嘛。 咁、有啲人鍾意聽㗎嘛呢啲。 但你做區議員實實俾人屌㗎嘛。你老你即係每一日都有人同你講下啲文求你屌你老母我內容空泛。喂大佬一個就好，日日都有。咁我起碼我喺檢到啊啲網友都唔會話我內容空泛。咁跟住會有內容空泛，係日日都有，你做親乜撚嘢都有人話你內容空泛啊嘛。咁只要我喺度改扭少少，咁樣個網友就唔會話我內容空泛嘅啦嘛。 次次講唱 K 咁都會有人話，屌你次次都講唱 K 㗎。 係啊， 悶悶啊。 咁係啊，咁你咪聽咯。我有時會唔講㗎嘛，好似上次講啊講小豬咪冇講咯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，唉，算啦，我啱啱講啊，我係何撚灰啊，喺2003年嗰個陰影太撚大啦。 我覺得個時代已經不同了，真的時代 改變。OK， 啱嘅，有好有淡有，咁呢個世界先至咩噶嘛，係咪先和諧噶嘛？冇可能大家諗嘅同一樣嘅。咁你我咪樂觀其成咯，咁你都樂觀其成噶。咁大家都控制唔到噶啦，係咪先？佢政棍又好，佢係有心無力啦。我唔敢啊，話佢哋冇心做，有心無力，咁都冇辦法㗎，係咪先？啊，係咪先？咁樣。听天由命咯，你谂住呢一次系政治票嚟噶，你系谂住攞你四年嚟起身噶。我话咧，就算我选到我牛头角嗰个非建制嗰就都系输咗啦，赢咗我系预咗用四年起身噶。或者我好肯定噶，我好清楚我自己做紧乜捻嘢噶。我投嗰票系搞死我自己噶，焦土啊嘛，屌你老味，听过未？听过咧。咁 朝土之後係啊林鄭，我而家 啊朝土之後就一片肥肉㗎啦，一民卷連連，民卷連連會更加俾好多嘢，你咪好多肥肉咯，係咪先 ？OK， 唔撚講啦，一講啲又話我轉撚咗態啊，唔支持啲議事啊咁樣樣，唉，即係咁又分又話搞分化，又話我同啲區議員割席啊咁樣屌， 係咩事？ 唉，屌你落咩份事啊？都係講翻啲正經嘅嘢啦，嗰啲唔分化㗎啦，最多俾人話內容空泛嘅啫。講下我啊，佢當日係環江啊，喂，我上個禮拜講咗啦，經過兩次嘅篩選， 俾人篩選 ，篩剩一件，我見到件樣就咪因為佢皮膚好，佢一出嚟到嚟，哇，講少咋啊，跟住佢嚟到啦，跟住我咁啊，真係冇乜嘢講啊，因為咁你知啦，你件女又喺度玩手機，你啊喺度唱歌。咁我又唔會飲咁多酒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咪同佢，咁咪同佢嗲下啦，咁咪問下佢，問下佢邊度人啦。咁啊，原來佢係普摩嚟嘅，普靚摩嚟嘅，咁樣潮汕人嚟嘅。 咪好少見喎，潮州 嘅。啊，廣東人都少嘅。係 咯，咪潮州特少啦。 咁一聽就知佢係普摩，咁 OK 啦。廣東人皮膚點會好㗎？係先。咁呢個就非常之好啦，呢個皮膚就。廣東人尤其女仔廿零歲就開始殘，係啊，咁佢算保養好點啦，或者呢佢你嘅樣子28歲㗎嘛。如果廣東人佢25歲嘅話，佢樣子30歲啦，基本上係咪先？女仔啊，男仔就唔同啲，男仔會襟老啲嘅，廣東人嘅女仔唔襟老嘅，最襟老嘅女仔即應該就啲四川啊、湖南啊食辣嘢嘅地方。OK， 肯食辣嘢嘅女仔先至可以，因為佢可能排毒啊之類處理啦。先至會保持個樣係健康啲，甚至乎你記住喺上海嗰啲都唔得㗎，上海唔食辣嘢㗎嘛，食啲甜嘢呢，上海每日肥啦，上海就比較唔好係肥啦，有啲肉地啦，就唔係我鍾意嗰杯茶啦，咁因為佢食嘢嘅問題呀，咁當然佢水都會好過我哋廣州啦，所以皮膚都好啲，廣州你皮膚廣東省你皮膚就非常之差， 所以形成啲女仔就殘啲嘅。咁就知道佢普摩嚟嘅，咁就 OK 啦。咁就因為同佢唱下歌啊，但佢就唔好識講廣東話嘅。 嗯， 啊，佢啲普通話溝通咗。 嗯， 但係咧，佢又聽得明我嘅廣東話嘅。咁呢個都好好啊。 係咯。 咁可以咁啊傾下，咁同喺度玩，又係玩骰盅啊。咁又唱下歌啊。咁佢嗰條你讚你㗎。 吓，赞我咩？ 话你唱歌唱得好咯。 哦， 冇用噶，吓， 唔使赞啦， 唔使赞啦，呢啲公认噶嘛，我即系成日咁讲噶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喺度玩，咁啊玩到你上房啦。 嗯， 咁你知啦，即系我哋谂住系唔好饮晒啲酒，即系根本就唔好再嗌酒啦，吓。咁啊， 怼冧自己， 系怼冧自己啊嘛。咁坦白讲下我自己嗰个状态， 嗯， 哇，系。非常之健康，咁， 嗯， 跟住我咪嚟平白蘭一下因為我咁講，其實間兩版式卡拉 OK 咧，好奇怪嘅，唔係臨尾埋單嘅， 一坐低嗌曬酒就 一坐低嗌咗酒，你就要埋單噶，咁， 嗯， 阿碌你嗰日就上碌卡啦，但係阿林林咧就話佢俾，就你將啲錢俾阿林林，嗱，其實有個理由嘅，一應該咁做嘅。因為林林基本上佢一定係買酒卡㗎啦，咁佢，當然可能480蚊，嗰日我哋嘅低消480蚊，咁阿林林可能有個95折啊，咁嗰啲錢咪益佢囉，係咪先？咁坦白講啊，我都俾夠五嚿水佢㗎， 我都冇所謂嘅， 俾我五嚿水佢㗎，所以因為你請啊嘛，所以我都問你攞五嚿水㗎，唔係問你攞480㗎，咁咪俾夠五嚿水佢囉。咁啊，阿林林 OK 啦。咁譬如呢張單埋咗之後咧，咁咧其實咧，我哋做一個少爺喺度嘅。嗰個少爺都有做下嘢嘅，有斟下酒嘅。有。 OK， 當然唔係好密啦，因為佢又會行出行入啊。 係咯，我嘅印象中佢又唔係成日喺度。 有嘅行出行入啦，咁啊唔係成日喺度嘅，但係佢喺度咧就會幫你點下歌啦，都有嘅，都有幫你斟下酒嘅。咁啊當然斟完酒佢又走啦 嚇。即係好明顯，基本就係兩反式嗰只。 係兩反式嗰只啦，係咯個侍應啦， 叫少爺。 係咯，侍應啦。咁呢個侍應咧都要俾翻嚿水嘅。咁啊我話，咁啊當然啦，阿碌你一上咗上房，你知啲唔宵夜噶嘛？咁，你上咗房咧，跟住我就同阿我就俾埋嗰一嚿水嗰個少爺啦。咁啊 OK 啦，咁啊有啲要俾嘅。咁跟住我咪同我嗰件女再食宵夜咯。咁，開頭咧，其實咧我嗰件女咧就想喺卡拉 OK 度嗌啲少口垃圾嘅。咁，坦白講，我覺得好多戇鳩噶嘛， 我都 揾笨柒噶嘛，又要俾錢，係咪先？咁而且我跟住兩個。我哋唔會玩好嘢嘅咋，我哋飲一陣間，我哋就再食嘢噶啦。咁，你不如就等埋我哋，我等一陣間啦，我哋一齊食嘢啦。咁佢話好，咁先至冇嗌嗰啲口垃圾咋。佢，曾經係叫個侍應嗌個阿姨，啲阿姨捧住一桶一嗰啲嘢噶嘛過嚟噶。個侍應都真係嗌咗噶，嗌咗噶。但係嗰個阿姨又遲遲都未到，到佢到嗰時候咧，我已經同我隔離嗰件女講。唔使嗌嘢食㗎啦，我哋應該去食宵夜。 啊，不過如果變咗兩晚式咧，有可能冇咁貴嘅。阿姨搬入嚟嗰啲， 都唔會平，唔會平好多咯。我成日覺得都係要揾翻咁上 下。因為你可以出去嗰間士多仔度買㗎嘛，其實都係嗰啲。 唔係冇啊，嗰阿姨送嗰啲，可能係呢 啲喺士多仔冇㗎。 啊，可能鹵水蛋啊，可能係啲咩醃過嘅雞翼啊，可能會熱少少啊嗰啲咯。啊，咁嗰啲會貴少少嘅。咁但係跟身邊個阿姨嚟。咁因為我依同我嗰件女講咗話我哋要食嘢咁啊阿姨嚟都冇用啦，咁我嗌返佢走。咁呢間場有而家呢咁樣兩晚式呢有啲好處嘅。咁我唔知係咪啦，平時會唔會有啦，我哋當日呢係任何係零毛巾仔。冇毛巾仔。咁我亦都冇 DJ。但係會唔可唔可以嗌 DJ 呢我就唔知啦。 門口有冇一排企喺度啊？ 好似有。我冇留意啊，我唔記得咗，你知我一去到， 因為我哋細房所以冇俾啫。 唔知啦，係啦， 應該有嘅， 應該可能會有啲 DJ 啊，譬如因為譬如你開大酒要溝酒咧，其實有個 DJ 好啲噶。咁佢 DJ 幾多錢我唔知啦。咁我覺得如果係兩萬式係嘅，就算真係要有 DJ， 我諗都係300-400啦，300蚊到啦，可能200啦，唔知噶啦。啊，因為少爺都俾一嚿咯。我仲聽我見嗰件女講，有啲人唔俾佢少爺添。 咁我哋冇啊， 反式就唔俾 啦。啊，咁我哋冇啊，俾翻嚿咯，係咪先？又即係通常都係大大一夾啫，係先啊？咁啊，當然琴日就唔同啦，嗰日就唔同啦。阿碌你請，你請卡拉 OK 咁，少爺咪我俾咯，少爺啊，同埋阿林林咪我俾咯，咪咪都我都俾兩嚿水啊嘛，平、過以前啦、以前就請埋俾埋個 DJ，我係同你俾同一價錢啫嘛，所以話你請其實都大家 AA 制啊嘛。啊，咁呢次唔係啦，即真係你請啦。啊，咁多謝先啦。咁啊，我哋埋張單啦，俾埋個少爺啦。咁啊，即係少爺最後俾啦，跟住就走啦。咁你係上去啦，你上你上去幫佢嗰個咩收音機啊？ 收音機啊！ 收音機。咁你不如講下你收音機係咩嘢先啦？ 咁咪收音機咯，大家明㗎啦，收音啊嘛。 即係 個音部會收音咯。 即係阿六，你喺飲下午茶，你唔係咁講㗎嘛？你話你上到去，因為佢哋係青春無敵，後生十八歲啊。00后，真係00后，咁啊好好屌，咁屌得佢勁嗰頭，佢音度收縮啊嘛，你 feel 到佢熱辣辣啊嘛，哇！嚟我講啊，講到咁正喎，哇！同對住啲網友用啊，收音機啊，喂你尊重下喂，咁你咪內容空泛咯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同我講係內容幾豐富啊？ 唔， 你喺呢度就呢度內容空泛。 我話收音機，咁你自己上去網上面睇下咩叫收音機。咁、又滿足到你好奇心，又驅使到你去 尋找知識啊！ 知識幾好。 咁其實唔使尋找知識啊，我俾你咪得咯咁跟住我咪咁啊，算啦咁啊我又同個女仔走咗去食木屋燒烤啦。咁一直食木屋燒烤，咁我即刻嗱臨去廁所先。孭埋個袋，其實就唔係去廁所啦，當然都去下嘅，小個便啦，就飲神山苦啦。咁飲完神山苦，咁啊落去食嘢啦。咁啊跟住點咩嘢食？啊有樣幾好食嘅喎。以前唔知道有冇，可能有冇嗌燒通菜啊？ 通菜， 通菜啊，幾好食喎！ 我老婆不嬲都食嘅喎，燒通菜。 即係嗰啲燒烤包喎、 啊。唔係咁，咪樓下嗰啲。 即係而家我哋食嗰啲咩叫燒豆角啊，燒魷魚啊乜嘢啊？燒通菜喎、啊，我都第一次食嘅喎，喺冇屋有得食喎、啊。我唔知道我以前冇嗌嘅，都係條女嗌，咁條女又幫我嗌埋沙樓啦，自動幫嗌沙樓喎、啊。我其實唔使山路，因為有神山虎咪得咯，係咪先？咁啊一路食啊，一路傾下偈啊，咁啊飲下嘢啊，飲一路我冇飲酒噶啦，保持個最良好嘅狀態啊嘛。因為冇飲，因為唔係好醉嘅關係，個狀態又好咧，因為亦都有食解酒丸啦。咁啊狀態好嘅關係咧，其實喺食飯期間，即係食宵夜期間咧，已經喐啊！神山虎已經可以想咆哮，蠢蠢欲動啊！咁我咪諗嗱嗱，食撚完佢啦，咁跟住翻上房啦。咁叮叮白蘭佢就啊，唔係叮叮白蘭，我首先我要開個大先，因為我飲完神山虎咧，我必定排毒嘅。咁我開個大先，噼哩啪啦嗰啲唔好，嗰啲咩肉酸就唔好講啊。咁跟住啦，順便沖埋個涼，順便沖埋個涼啦。咁跟住就話我嘛咁啊，斯斯然然行出嚟。我又係冇著其他嘢啦，我將條毛巾咧係撈喺我膊頭度。電浴袍咧，因為我晏晝喺酒店咧沖咗個涼，浴袍咧我放喺張床度。咁我冇穿浴袍啦，咁我就撈住條毛巾，係撈住唔係綁住喺條腰度啊，撈住條毛巾，因為有少少漲漲地啊嘛，半軟眼嗰種狀態咧，咁啊，因為嗰個陣眼最好睇啊。咁俾條仔，得我話得啦。行出去話你可以到你沖涼啦。咁佢咪咁佢俾埋佢望一望我條椎，應該覺得如果好似好飽下喎，可能好飽下喎。咁冇嘢啦。咁佢沖個涼啦。咁沖完涼啊，跟住佢落曬妝啊。 就正常翻啦，個樣 似翻個人喎。即係我真唔明嘅，有時即係佢化個妝咧，佢啲粉好厚啊。咁所以搽好撚多咧，咁啊變到好似啲日本做能劇嗰啲咁樣咧，係咪有少少似咧？你覺得塊面好過白啫嘛，係咪先？你先覺得係殘啫嘛。 笑得燦爛啲都裂咁樣。 啊，即係咁你先覺得係殘啫嘛。啊，佢落咗妝，咁又唔係太閪喎，但係當然唔係 B B 機啦。咁又唔肯太閪喎，咁樣咁跟住佢又好撚精喎，佢又冇，佢又著浴袍出嚟喎。哇，浴袍出嚟，你知有啲遮遮掩掩望到噶嘛？咦，佢副身材。都唔係太差喎，咁你話瘦就唔好瘦嘅啫，咁 有冇肚腩？ 都少冇，近乎冇啦，都近乎冇，因為佢都幾我杯茶嘅，但係我就唔鍾意，因為佢都叫厚，因為傷骨嗰啲關係啦， 即係我鍾意啲女仔單骨㗎嘛。嗯、即係我自己叫單骨啦。阿傑斯嗰啲咪雙骨囉、嗯。或者嗰啲 健 哥嗰啲雙骨啦，我啲單骨，我鍾意女仔單骨㗎嘛。咁嗰類女就瘦嘅但係雙骨。咁、嗯、雙骨都 OK 啦，你起碼都係我杯茶嘛。咁、嗯、跟住肚個袋就好快就做啦、嗯。喂。睡清了、 oh, okay. 哇又係明天咪又係即係我唔知點解啦，可能一來啦其實坦白講冇飲好耐神山苦啦，冇搞好耐、嗯、即係你記住喎，我兩個禮拜冇搞就好撚耐㗎喇喎 ,ok, 而家我係個幾禮拜冇搞我就好撚耐啦，我就覺得好撚耐啦，但係神山苦個效力㗎，當然你隔咗咁撚耐，咁當然你再返飲會勁好多啦，咁、 嗯、 真係勁好多㗎喎、 嗯，你那個慣藥、啊、即係慣咗食慣咗，你就會削弱咗。 削弱過㗎嘛，一係人都係咁嘛。 停咗一輪你 啊，停一輪就會好啲㗎嘛。咁我停咗食咗個幾兩個星期，咁即係真係掂好多喎。咁、嗯、咪即係我又好唔鍾意啲嗌得咁樣大聲嘅。咁、 嗯、 又冇辦法，又有嗌得好撚大聲。咁、啊、我又唔好知咁佢咁樣大聲，但係。但係我又內心有啲莫名嘅興奮，屌咁咪更加大力， 嗯、 即係你狠狠地懲罰咯，咁、嗯、咪狠狠地砰砰聲咁懟咯，咁可以啲叫床聲已經真係瀰漫就整個空間啦、啊。如果佢寫小説咁，瀰漫就整個空間，咁你越嗌大聲，我咪越大力咯。佢、 嗯、 越大力，我咪越大力越大力咯。咁、嗯。咁佢越嗌我咪越大力囉，我越大力佢咪越嗌囉。咁、嗯、都 惡性循環。 係囉，惡性循環啦。咁當然呢係一個姿勢搞掂咗。係、 嗯、 完全冇玩過啲男上女下，冇玩過狗仔式，不都冇囉、嗯。其實神山有神山虎呢係好應該玩狗仔式嘅、 嗯。 但係當然啦，即係我話狀態都好嘅，都有少少罪意㗎嘛。咁、嗯、都攤喺度，即係就佢攤喺度，佢有少少罪意，我有少少罪意㗎嘛。咁咁樣做就咁都要 OK 啦。咁都耐㗎，都耐㗎。咁呢次就好耐咗嘛，咁就射咗啦。射咗之後咁啊，氣來氣喘啦，咁喘啦，喘一喘。咁又係問下佢，喺個床度問佢，而家點啊？乜你幾多歲啊？跟住知佢人就廿五歲。跟住哇，廿五歲你都幾撚殘嘅喎。即係點解我覺得即係咁跟住第二朝咁啊幾點到咧？佢可以陪到我成。九點幾十點，我趕佢都唔走，我已經診撚咗噶啦，診撚完噶啦， 第二朝都診埋， 第二緊診埋噶啦，俾埋錢噶啦，佢都唔走，佢都唔撚走喎。咁喺我度等我話，十點鐘咯，你可以走先噶啦，唔使陪我啦，咁樣我都覺得好咩嘢，唔係話喂我睡一條狗瞓啊，你快啲走啦，我已經唔係咁話，十點鐘啦，你唔使再陪我啦，好多謝你咁樣 ，set send you 咁樣咯，咁跟住佢啊。自己咪走啦。咁、呢個女仔呢我覺得好奇怪嘅。咁、你有冇聽佢唱歌啊？其實有啦吓。 即係唱埋啲。 你知唔知佢唱啲咩歌呢？即係唱埋啲順流逆流啦嗰啲。即係你嗱我佢仲佢 咩我是歌女 呀。我是母女嗰首歌。 歌女。 母女咪真係嗰首歌叫我是母女。母女。即係其實呢可能母女呢就冇乜人知喺、普通話啲女仔就撈鬆啦，即係撈四川嗰啲唔知母女係乜嘢，廣東人就一定知母女係乜嘢 ,ok? 咁呢個女仔係潮汕人嚟㗎嘛，佢一定知道母女係乜嘢，即係雞呀佢係唱成首我是母女唱出嚟、我最奇怪就係呢一樣嘢啦， 即係認命， 你即係認命㗎咗喎，喂大佬即係你會唔會話、我是一隻雞日日俾人屌，你唔會唱一首咁嘅歌㗎嘛。佢就唱埋晒呢啲咁嘅我是歌、我是母女啊順流逆流啊。喂講真的你係好撚認命你係做雞㗎喎係咪講。即係你唔可以同佢講話你係做性工作㗎喎、即係佢覺得佢自己都覺得係做雞㗎喎，我唔好明白。咁其實我哋鍾意啲女仔就鍾意咩呢，矜貴啲，你係做性工作。你唔係，但係你都要隱藏。 咁呢個係你一廂情願嘅自我幻想。 你知唔知點解咁多女仔會覺得我唔係一個衰嘅男人呢、就因為呢我成日私約啲女仔呢、我都會喺酒店樓下等佢。我唔會叫佢直接上房。 因為我一定附加多一句，我一個女仔上酒店房唔好睇，不好看，我在樓下等你，這樣會好一點。我一定會留意一句嘅，尤其是啱啱第一次施藥啊。咁佢女仔都覺得啊，呢、這個男仔都唔會當我係乜啦。即係如果我叫佢喺直情我啊上408啦，咁樣話咁你咪即係當係雞咯，係雞先咁樣嘅啫嘛。咁如果我兩人講話，我落嚟留下接你，喂嗰條女係鋸好多嘅，佢會覺得我啊真係唔差喎、啊，咁樣咁到時服務都好啲啊嘛。但我好呢、這個女仔就唔同啦，我是母女，順流逆流，唱廣東歌順流逆流，當然唱得唔正啦、啊，哇！佢真係好認命啊！即係等於佢，我都係做死一世雞㗎啦，冇乜所謂啦。 我諗到點 做雞咧？點解？ 因為你唔耐接佢咯，你自己講㗎嘛，叫我接佢尊重人啊嘛。咁你又唔耐？ 林林耐接佢㗎嘛，使得我接啊？係咪先？總之唔知點解咧？總之，即係好唔好屌？好屌嘅。咁亦都唔貴嘅。我可以講講，而家升 X 保2200。阿林林手我平啲嘅就佢嘅事啦，大家都2200 ，OK， 咁啊唔貴嘅某程度，咁啊但係咧你個揾就唔係啦，因為我唔中意，我唔係唔中意佢個樣，因為佢落咗妝都真係似翻個人嘅。 哇！我個落咗妝係慘 啊，又唉、哎、你個落咗妝成日穿菇咁啊，但我睇幅相啦，啊咁啊即係我杯茶啦，除咗傷骨之外，咁啊。都幾好屌嘅，真係好屌嘅，真係好屌，水長流嘅。咁、其實某程度乜嘢都好，就係佢型個 image 處理我唔鍾意，佢真係好，你真係我是母女點會咁撚認命啊？即係我自己都唔會，我唔會，其實我唔會以一個嫖客自居㗎嘛。嗱，坦白講，你冇聽過阿天文話我自己係嫖客㗎，我頂多話我自己係嫖神㗎嘛，雞蟲咁樣都得，我唔會話自己嫖客㗎喎。我話嫖客呢兩個字係。我都難聽，我都肉酸㗎嘛。 雞蟲咪差唔多。 雞蟲唔同，我都好撚過癮㗎嘛。我覺得呢個好得意㗎嘛，隻動物嫖客喎、啊。嫖、okay. 客係一個人嚟喎，呢、這個人就係我喎、嗯。雞蟲仔嘅動物嚟㗎啫嘛，明唔明啊？唔、係以人化嘛，冇、人我唔係以人化，我咪可以接受囉。係咪你以人化我客，以人化咗我，咁我咪唔想囉。調翻轉你，調翻轉你講啫嘛，曱甴。我唔以人化嘅嗰只曱甴，啊，我以人化嗰只曱甴，啲人咪会打佢咯。咁你嗌佢小强，我就唔想踩佢噶啦嘛。即系人哋会对个名字好捻紧要噶，即系一个嫖客睇个人，将个嫖字摆喺个客字度，咁呢个人就系一个嫖客。但系鸡虫系只鸡嘅虫嚟啊嘛，咁唔系一个人嚟噶，咁我系一个人嚟噶嘛。咁你话我鸡虫，咁我系一个人，咁你话我鸡虫，咁我唔系一只虫嚟噶嘛，我系正虫啫，系咪先？咁所以我唔会觉得好贬义咯，你嗌我嫖客，我自己都唔中意噶噃。我嗱，反而我鸡虫，我中意滚精、嫖神、 骨精、 骨精啊，就冇问题嘅。啊，咁呢啲我咩个嫖客，我都有少少唔中意噶。即系但系即系可能要玩到有一日，妖我哋啲咁嘅死嫖客咁样就化啦。我都我自己未化，又好似呢条女咁，我是母女， 咁佢咪化咯。佢咪好化囉，所以。 但你25歲。 喂，咁你點知人哋會25歲？ 咁即係證明佢證明佢係好想做雞，好鍾意做雞，好適宜做雞囉。 係好認命啫。 好認命囉。即係點可以。 即係佢唱嗰隻歌都唔係一首開心嘅歌。 係佢冇唱一首開心嘅歌㗎。 悲情嘅歌嚟。 全部都唔知唔係逆順流逆流呢啲真係鹹雞蛋死嘅歌嚟㗎嘛。 我又唔覺得佢好享受囉。 佢唔享受，我覺得但但係佢個 image 我就非常之唔鍾意囉，即係你知我哋有時玩都玩埋個 image 㗎嘛，講真的，即係佢 好咁都想佢開開心心 啊，都係開心心，即係快樂的小雞咪好囉，點解會咁樣咁樣黑嘅呢，即係嗰個氣氛咁樣差嘅呢，當然上去屌就唔同喎，好撚 professional 㗎喎，但係都係唔擔呀，都好撚 professional， 起碼啲叫床聲呢咁有啦，你越大力佢越加勁呢，其實某程度呢啲可能假嘅，因為點解我認命㗎嘛，哎呀，我做雞嘅，我就要大聲啲嗌咁，可能係咁樣嘅啫，可能佢平時都唔肯嗌嘅，唔肯知點解嘅，啊，總之就 咁就口水啊嘛，口水， 我就唔會啦， 口水冇得扮嘅，大佬係 冇得扮， 口水都有得扮。 好，我講埋呢度就完 ，OK？ 你知唔知其實咧，潤滑劑有一隻咧， 其實我哋如果買開就買真叫 KY 啊，係咪先？其實 KY 咧係唔好用嘅，記住。其實咧，我哋用嘅鋼本啊，我哋用嘅杜蕾斯咧，佢哋個袋入邊咧都有一隻潤滑劑，嗰隻潤滑劑唔知咩名啊，好似 B 字頭定 S 唔知咩字頭，嗰一隻咧就唔係水溶，佢係水溶性嘅，水溶性嘅，唔係水溶性嘅，佢唔知化學物質嚟嘅，佢咧係永遠唔會乾嘅，某程度。咁咧，譬如你即係你嗱，等有用嘢啦，你將 KY 踩喺手背度，你捽捽捽捽捽捽，你可唔可以捽出老泥？點解咧？因為 KY 有98%係水， 係啊， 係水嚟嘅啫。但係佢嗰只潤滑劑咧，你搽落去手背度咧，嚟咁樣揾手指捽咧，一路捽一路滑嘅，係捽到冇位置嘅啫。咁咧，如果好多性真係性工作者咧，咁咧以前用 KY 佢點做咧？喺沖涼時間，沖完涼一條沖涼啊嘛，就將啲 KY 潤滑劑就踩喺自己個陰部裏面。咁好簡單，至於呢條女認命。佢識得呢樣嘢，或者曾經去過香港做，唔出奇啊！好多女仔，佢識得喺沖涼嘅時候，自己靜靜間揾啲 KY 搽落佢個自己嘅陰部度咧，你就會覺得佢好撚多水。 喂， 一定係 你分得出噶嘛 ？KY 定係 OK？KY 你分得出 ，KY 你分得出。我講緊嗰隻潤滑劑，你分唔出，你一定分唔出。你可以試下。 好明顯分得出㗎，你大佬你揸完個套隻手上面嗰種感覺同潤滑劑嗰種感覺唔同㗎，係滑但係嗰種唔同滑法㗎。 你自己試下。 如果你話你既然話得個好水嘅，咁除非嗰啲唔係水囉。 你要記住，你條鋸嘅感覺係唔會比你其他地方敏感。 咁你會摸㗎嘛，你好唔好水 系摸就摸到，但我好似摸，我唔抄嘢噶嘛。 首先你讲，你好水嘅定义系咩先？你系觉得插得畅顺就好水？ 系啦系啦，滑， 即系咁即系唔系好水？嗰啲叫做滑好水。如果好水咧，就系屌完起身，你见到床湿咗一笪，嗰啲就叫 嗰啲我都见过，嗰啲我都见过。 嗰啲就唔会假嘅，我相信。 O K， 咁我都认为唔会假嘅。 咁你话好水，我就以为嗰啲啊嘛，大佬啊。 咁你要執我講嘅嘢啦。咁我話好水係好順暢，好滑流 咁 樣。 咁我真係好水。 O K， 濕啊嘛， 真係濕過。 O K， 因為大的喺珠海屌幾件啊，我未試過，都話咧成日大髀濕曬。 但我就未見過潮吹，我好想見識下，但我未見過。 我真係唔信呢一樣嘢嘅。Okay? 我就信嘅。 O K， 有嘅。 啊，喂，呢啲太長啊，揾 空太空泛， 揾啲太空泛啊！呢啲揾啲我可以講下噶，我有醫學報告噶嘛，潮吹呢樣嘢，我好似自己講過下噶。不過我係聽過盧永樂講嘅，即係已故盧永樂講過潮吹係乜嘢嚟嘅。咁佢俾咗當時個醫學報告嘅潮吹俾我睇過啲。當然唔識睇啦，佢解釋過俾我聽嘅。咁但佢都解釋過以前點解有咁多醫學奇案，話有潮吹，有啲就話冇。其實係唔同嘅，可能過一兩年就話有，過一兩年就話冇㗎。 其實我做 都係同一本醫學報告， 應該係呢一兩年睇過啦，都仲係未有定論嘅。 係啊，未有一個確實定論嘅。咁我下次 有啲就話係尿嚟嘅。 啊，有機會啦，有機會我講下俾你。我講下阿盧永樂同我以前同我講潮吹係乜嘢啦，我講下嘅。 不如濕浸我又唔好信喎，因為你冇理由幾次不斷㗎嘛。你即係你睇啲 A V， 即係除非佢剪接啦。但係即係一個鐘頭之內佢噴四五次咁你冇理由。 咁一定係剪接嘅。咁當然啦，冇時間講啦，而家四十幾分鐘啊。就唔空泛啦咁四十幾分鐘就呢啲我留返下次講啦，咁最後啦都係要咁講啦，幫襯下神山父啦，我估應該會好啲㗎啦，係咪呀？ 應該差唔多啦， 希望好啲啦， 聖誕節啦，應該 好啲啦，咁樣咁最得起呀，都可以幫襯下啦，書呀幫唔幫襯冇所謂㗎啦，因為剩返幾本咁啲 USP 啲舊嘅節目咁啱啱梗係貴嘅，咁但係都冇辦法啦，我買開咁多錢，鍾意買唔買唔買啦。咁最後啦，呢樣真係啦，我承諾網友神山府兩年唔加價已經兩年啦。但我係喺正最明先，我冇話加價，冇話加價。咁其實呢喺呢兩年裏面呢，代理商呢係不斷加我嘅。但佢唔係加得多，2%、3%，最多嗰次都係8%啫。咁樣呢其實加咁都係某程度廿人錢啦。咁但係如果譬如 如果代理商再加多我一次咧，咁我就要加價噶啦。我加親就唔會加幾多，我加親就唔一定50噶啦。咁啊，但係暫時我未考慮加價嘅，因為我講過話兩年咧，其實過咗噶啦，因為過就真唔過啦，仲得幾個月嘅啫。係、好似三月話，好似二月話，嗰年係二月噶嘛。可能我要成兩年幾冇加價噶啦。咁某程度我可能會加嘅，但當然啦。我加價之前咧，我一定會同預早一段時間同你朋友講嘅， 入曬貨先。 係啦，等你入定貨先嘅。所以我而家話會加價咧，可能會加價咧，你唔使入住嘅，因為我一定係俾足時間俾你入定貨先嘅。我唔會話突然間聽日加價，我唔會嘅。咁而家就31號啦，咁都祝大家新年快樂啦，係嘛？都係咁樣啦。心想事成啦，留翻過年先講。 時代革命 係啦，時代革命啦，郭富城 大訴求 係啦，缺一不可啦。咁啊，唉，都唔知點講。今年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幾年嚟㗎，喺香港嚟講。OK， 其實我又覺得唔差。 團結到香港人其實都係團結到 林鄭真係 Vicon 一支舞。哎呀，其實如果要用咁多嘢去 換翻嚟 咧，其實我覺得唔值嘅。 我又覺得 香港人係應該。眯埋隻眼就有普選，我哋係一個應該咁嘅人嚟嘅，我哋係值得有普選，我哋係值得可以同個政府 say no， 係我哋係值得做呢樣嘢，我哋唔應該有任何暴力，冇用騷動任何示威去攞爭取我哋嘅嘢，我哋基本上係唔需要做呢樣嘢，我哋值得有，因為我哋香港人， 因為基本法寫到明啊嘛。 系咪先？ 我哋應該有咁。 我哋應該有啊！我哋唔用呢啲爭取。 幾年都冇咧，仲要《環球時報》登篇文話，即係要徹底打，即係打破香港人對呢個真普選嘅幻想。 我係應該有嘅嘢，所以其實我哋唔應該用呢啲手段去爭取。《 環球時報》 但係冇辦法。 官方嘅候選啦，如果唔係真係屌到爛。 但係就冇辦法，要我哋又行到呢一條咁嘅路，去爭取一樣我哋應該有嘅嘢，我哋唔應該需要做呢啲咁嘅方法嘅。我哋只要話咧，我係香港人，我對住嘅政府 say no，你就要等，應該係咁樣噶嘛？ 冇錯， 係咪先？所以呢一次 政府係應該當插辦 啊！呢次係一個唔好嘅香港嚟㗎，呢今年係一個唔好嘅香港嚟嘅。OK， 唔應該係咁樣嘅，話俾你聽。OK， 咁啊。共勉之啦，我覺得繼續都會係幾辛苦啊！示威者又係啦，差佬都係嘅，講真係嘛？真係有而家各行各業每一個人都辛苦，每一個人都辛苦嘅。啊，唔理即係黑白是熊貓啊，都係多熊貓逢熊貓都辛苦。 藍藍絲有付出㗎， 係啊，大家都辛苦嘅。咁啊希望來年就大家冇咁辛苦啦，因為我覺得呢個運動有排搞嘅。 希望過咗人權法會好啲啲。 冇可能啦、林鄭似零似啊！我話聽啊，個訴求係最後個訴求，所以佢唔會死俾你睇嘅，所以唔會完。咁希望大家過一日得一日啦，真係咁講嘅啫，真係咁講嘅啫。開心心啦，喺馬年就冇咁誇張啦。我估都有噶啦，以後逢係示威都係咁樣樣噶啦。啊，冇咁誇張啦。 昨日都有啊， 阿旺角啊嘛，今日仲應該我估都有噶啦，唔使講噶啦，點樣都有噶啦，選完區議會都有噶啦，唔係話咩輸打贏要啊，贏輸都要噶啦，而家贏輸都要，咁算啦，唔好再講喎，40幾分鐘， 打住啦，即係新一年新希望啦， 係咯，俾個希望自己啊，俾個希望自己，希望林鄭月娥諗得清楚啲啦。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